家母等人急忙跪倒啊，拦住了贵妃，一肚子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呀。那元春强忍泪，硬把那小文棒脸上跪，说我入宫多年，今才相见，娘儿几个不说不笑，反倒伤悲，少时我便离了去呀，指不定何日再能回。言欢杯敬酒，说不下去了。家中势力在帘儿外，躬身低头双手垂，问安虚行群臣礼，元春紧紧那皱双眉，因说道，这骨肉分离呀，终无一去，何如那田舍之家，天伦之乐却得随。那家中听此言，眼含热泪，可一开口，那言谈话语呀，还透着恭维，说臣不才，寒门草树飞出乱风，望贵人勤慎公诉，把君陪。又提到那园中的额匾，乃宝玉所拟。元春闻听，喜上了双眉，因笑道：“宝玉的才学，国有长进了，却为何不来？让我见你回家母道，无知外难，不敢擅入一句话。元春的心又勾起了伤悲，我们长姐有弟有如母子啊，我对他自幼儿怜爱，哎，体贴入微，现而今垂帘相隔呀，不得见面，是何人定下了我这些戒律清规呀？

小儿女提起好汉心下扰真叫人求死不得无奈又分血亲恩情深深泪

天要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